喂，各位观众大家好啊，各位听众，咁啊，今日咧就星期六每日一晚嘅环节，咁啊想讲下咧，就大家最近好关心嘅一个话题啦，就系、是、中国嘅呢个第一艘航空母舰啊，辽宁号，咁啊访问香港吓，咁、我哋咧就对呢艘辽宁舰咧都有多少认识嘅。咁但系咧，讲辽宁舰之前咧，我啊想同大家重温一单嘢，就系、是、呢个咧，中国呢个叫做咧，海军。咁啊，海军咧，我哋之前讲过啦，曾经咧就有一位朋友啦吓，去呢个北京嘅海军总部参观，吓咁一个贵宾嚟嘅吓，咁去参观。咁咧上面有位少将啊，即系招待佢位少将咧。就話俾佢知，嗱，各位來賓，我哋咧引進咗全世界最先進啊，引進咗六台全世界最先進嘅卡拉 OK， 所以咧各位來賓一定會好滿意嘅。咁我哋就喺度問啦，即係人們不禁要問啊，解放軍唔係引入啲咩高科技嘅武器啊？导弹啊，或者叫做嗰阵时仲未有航空母舰，呢艘航空母舰啦，因为几年前我讲嘅啦。咁引入卡拉 OK 做乜嘢咧？当时我哋即系嗰啲朋友都大感不惑啦吓，究竟你解放军吓、唱 K 咁叻做乜嘢咧吓？到后期我哋咧先知道，原来海军有咁。即系深谋远虑啊！嗱，我哋讲下啦，卡拉 OK 嘅用途咧，系我嚟做咩咧？主要我嚟唱歌啦，系嘛？咁除咗唱歌之外，当然系要有啲小姐陪同啦。如果你话冇小姐咧，老实讲，卡拉 OK 嘅意义咧就唔算好大嘅。呢个系对于中国嘅卡拉 OK 嚟讲啊，因为日本嘅卡拉 OK 咧。可能会纯正啲，大家一班人去唱歌啊，真係纯粹以一个唱歌嘅。但係中国嘅卡拉 OK 呢就唔同。佢係隐含咗夜总会妈妈生小姐呢啲嘢落去嘅。咁而中国呢，即係如果我哋讲喺军方啊，本身已经有一早已经有妈妈生有小姐㗎啦。就係、是、呢呢、这个叫做解放军嘅民工团，咁啊由解放军有开始，应该系由延安开始咧，我觉得吓，因为之前咧都好似正式嚟讲咧，应该未有住嘅。延安咧就大量吸纳咗一啲文艺青年喺上海啊，喺北京啊，咁喺啲大城市啊，当时叫北平啊，咁啊吸引咗好多啲年青男女。咁男嘅佢哋唔要歌舞，梗係唔要做民工团啦，冇嚟做军纪。就係、是、吸引咗好多少女，就成为呢啲解放军呢玩弄嘅对象。当时呢最出名嘅呢刘少奇结过十一次婚。咁呢嗰啲叫做咩事延安四大金花，其中一个好似叫叶群，一个书好似仲有几个啊，我要真係搵返先得啦，四大金花。啊咁但係呢呢班人呢佢哋入咗去之后呢成为呢个解放军换或者叫做中共干部呢换一个换物一个换弄发泄嘅对象。咁到而家啦，时至今日啦，解放军民工团呢仍然係十分之闻名嘅。最出名嗰个叫汤灿啦。呢、这个好似少教军衔吓、未去到少将吓、少教。咁啊，汤灿一个人啊，可以能顶千军吓、啊。当然咧，同佢搞过嘅，可能而家都要去验下外资。咁我哋啦，我哋咧就会见到呢、这个解放军咧，女兵啊就有民工团，但系男兵有冇啲咁嘅有类似咁嘅嘢咧？其实呢接都有嘅，就係嗰啲体育啊，嗰啲体育团。解放军有一部分呢就唔係军人打仗嘅， 系去唱歌，系去表演，表演歌舞。有一班咧就运动员嚟嘅，就代表解放军踢足球、打篮球或者其他嘅体育赛事。所以咧，你见到全运会咧会见到解放军代表嘅。咁呢啲咧，佢其实佢就唔系主要我哋打仗。咁当然咧，解放军都要服侍下啲干部夫人啊嘛，系嘛？唔可能净系你干部可以得益噶嘛。所以咧，亦都有男团嘅出现。咁当然男团特唔会话组成好似日好似嗰啲韩国咁样组成一支 K-pop 嗰啲啦吓。咁咧，佢哋可能会化身成一个体育代表啊、游泳啊、足球啊、篮球员咁样嘅身份咧吓，就成为解放军啦。咁但系嘅，点解要引入卡拉 OK 咧？大家有所不知，呢个咧关乎解放军嘅战斗力问题。因为咧，我哋如果稍微有读过下历史嘅都知道啦吓，呢个解放军咧，从来未试过战胜非中国人嘅队伍嘅军队嘅。韩战系同呢个美军打成平手，其实好叻噶啦，因为佢死咗好多人啊嘛。咁啊，到呢个62年同印度，其实咧表面上就赢咗，实际咧打胜仗即刻后撤20里，将个撤军20里，咁样你同做庄吓，即系第十打13仗做庄，三条头系嘛？花二甲一个倾夫老尾，你都要输三注俾人，有咩分别咧？系嘛？即系咧，呢、这个叫做印度佬投降赢三注，揸住粒粒三投降赢你三注，咁你黑米啦。老实讲，打赢咗点解后撤咧？因为补给唔够嘛，系咪？咁对印度嗰场战争咧，坦白讲可以叫做惨败嘅。打赢咗印度兵，但系自己后撤20里，将成个藏南嘅控制权咧拱手相让俾呢个印度。咁跟住啦，再打落去，即1979嘅澄越战争，梗系惨和啦，冇打赢过，系嘛？又系选兵折将，死咗百几万人。跟住最著名嘅一场战役，就唔系喺外国打嘅，系喺我哋国家嘅首都叫做天安门大捷，系嘛？喺呢个天安门或者木西地，成功俾佢歼灭咗万几个敌人。咁因为呢班敌人冇武器喺手嘛，如果人哋揸住武器，都未必一定赢得咁顺利啦，系咪？咁所以咧，解放军好知道佢哋嗰个作战能力有几强，所以为咗佢哋呢啲叫做咧将领啊。有一技傍身咧，系佢哋好勤力咁样去练习呢个卡拉 OK。一旦啊，将来发生任何战争，佢哋咧都预咗100%都打败仗噶啦。打败仗点算咧？好大机会被俘啊嘛。咁但系点解空军唔需要去唱卡拉 OK 咧？因为空军打败仗，通常连架飞、连人带机一齐爆炸啊嘛。唔需要俾人俘虏啦，系咪？海军容易啲俘虏嘛，跌落海唔会一次过死晒噶嘛。咁所以咧，海军系有呢个唱卡拉 OK 嘅必要嘅。当你啊有一技傍身嘅时候咧，即使将来被俘，你都可以充当表演嘉宾，表为呢个敌方咧表演歌舞助兴，即系咧。港台群星超直团晚晚表演歌舞，系你出嚟表演吓，咁表演得开心落，人哋咪唔打你咯，咪唔虐待你咯，系嘛？所以咧，呢个卡拉 OK 咧，对于呢个解放军事业嚟讲咧，系非常之重要一个仪程，一个必修科嚟嘅吓。因为咧，你大家我哋有读过历史都知道啦，系嘛？靖康元年，金人啊，挥军南下就攻破呢个汴京。将徽钦二宗俘虏，佢哋做咩噶？去到呢个金人嘅地方，都系要表演歌舞，先至可以保住条命。所以咧，呢班解放军嘅官兵咧嘅叫做高级将领咧，好明白一点。所以咧， 就引进咗六台全世界最先进嘅卡拉 OK 啦。 嗯，